honestly, it's not a lot of O's to fit the rhyme scheme. But f*** it, for the sake of being overly cheesy, I think it's cute we both like our eggs over easy. And lately I've been losing it, love. But when you looking in the Lower East Side, you're bound to find nothing but bad luck. Days can drift by, but I don't give a damn if you with me. Even if the earth exploded, I probably wouldn't notice. Never has another narrow down the field, but not to spend the day shopping at Target, cause she's not concerned with Prada. Yeah, we make hand-me-downs look designer. Golden'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Love you, girl. To my highness, I travel the world and back and hopes to glow with you. She's the patty mayonnaise to my Doug Funny. Every kiss is 24 carats, no Bugs Bunny. I used to live wild, she made me slow it down. Who knows, maybe one day we'll have a golden child. And that's word to Eddie Murphy. I wouldn't trade places if you threatened to hurt me. 2 peas in a pod that can never be open. I'm cool all by myself, but together we golden, yeah. You got that look in your eyes. I can tell you had bad dreams last night. Let me take you in my arms, you can cry. Let me love you till you feel alright.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I do, I do, I do, I do, I do.

如果你听过女子组合 Destiny's Child 真命天女的音乐，相比对 Kelly Rowland 的嗓音也不会陌生吧。身为这个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女子组合成员之一， Kelly Rowland 早已将她的声音传递给了数百万歌迷。她凭借亮丽的外表成为杂志的话题人物，而出色的嗓音和表演天赋更是把她送上了全球演唱会的舞台，并且拥有多首排行榜冠军单曲、多张白金销量专辑以及包括格莱美奖在内的多个奖项。这个年轻的女孩逐渐展现出了不同于 Destiny's Child 组合时期的音乐素养和才华。2002年，她与说唱巨星 Nelly 搭档演唱的这首 Dilemma 在全美电台热播到爆，创下了蝉联两个月冠军宝座的记录，也预先打响了 Kelly 的个人音乐事业。Kelly Rowland 与南岸说唱歌手 Nelly 齐声跨出个人歌唱事业的先锋，合作的一曲 Dilemma 入选了 NBA 球赛宣传曲，创造了惊爆全球的1亿6770万人次点播记录，蝉联流行单曲榜10周冠军，更是风光地捧走了格莱美奖最佳饶舌演唱组合大奖，堪称单飞不解散最傲人成绩。本期的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脱离 Destiny's Child 光环之后的 Kelly Rowland 独特的音乐魅力。送上的就是他和 Nelly 合作的这首 Dilemma。

为大家带来的是 R&B 和说唱界两位巨星 R. Kelly 和 Jay-Z 合作的一首 Fiesta。 两位来自美国的优秀音乐人用他们的才华为乐迷献上了一场听觉饕餮盛宴。 Come on. It's all my hot girls living Fiesta. It's all my hot boys living Fiesta. It's all my shottown niggas Fiesta. And all my uptown niggas Fiesta. R. Kelly 少年时代曾立志做一名篮球选手，然而13岁时意外受伤，迫使他用音乐来证明自己的独特。他是90年代 R&B 流行音乐中获得最多冠军单曲的男艺人，在 R. Kelly 的创作中有70年代的情歌元素，却用90年代抒情叙事手法来展现。这种全新风貌的碰撞，让他的音乐备受大众推崇。2000年 ，R. Kelly 推出了音乐大碟 TP2.com。专辑延续了他舒缓流畅的风格，意识流化的主题为作品增加了一份神秘感。而凯里的创作才能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精彩的吉他演奏和舒缓的弦乐以及优美动人的和声让人百听不厌。专辑中率先推出的单曲 I Wish 已经堪称是 R&B 歌曲中的典范之作，而 One Me 的深情灵巧， Like a Real Freak 的诡异奇趣，还有 Fiesta 的拉丁风情，都是风格独特但极具 R&B 精髓的好歌。而 Kelly 对于这种音乐类型深入的理解，以及对于各种不同情感的准确把握，使他的作品始终是 R&B 歌迷的最佳选择。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来分享由 R. Kelly 和 Jay-Z 合作的这支精彩的 Fiesta。 Chilling in my 4.6 at the light, about to be VIP for the night. Shorty in a drop top V made a right. Pull up to a bumper baby, beat twice. Jumped out the whip like I was the police. Didn't have a gun but my wrist said please. Got Friday on a DVD. She's a baller and I'm a baller but what? To all my hot girls living Fiesta. To all my hot boys living Fiesta. To all my Chi-Town niggas Fiesta. And all my uptown niggas Fiesta. To all my players and my hustlers. for fiesta. And if they're sitting on them things, fiesta. So all my honeys in the club, fiesta. And if you're rolling with a thug, fiesta. We be off in the club, sipping la. Red eye deep in the cut, puffing la. Strippers in the back of the club, showing la. Soon as I get a buzz, I'm showing la. House on top of the hill, counting what? Who's gonna buy the bar? Got enough. Take the haters out in the back, rough them up. I'm a baller, now where's my ballers? My world. To all my hot girls living fiesta. To all my hot boys living fiesta. To all my Chi-town niggas fiesta. And all my uptown niggas fiesta. To all my players and my hustlers fiesta. And if they're sitting on them things, fiesta. To all my honeys in the club, fiesta. And if you're rolling with a thug, fiesta. We pop grits on a daily basis. Plus we got honeys all up in the place. Out the wild out in a major way. So put your hands up if you made your pay. Add a little juice to the Tanqueray. And let the ice show till it blind the face. Rockman sitting on Capitol Hill. Trackmaster make capital deals. Now look, you got the iced out with the blingy bling. And a big body sitting on them gleamy things. Now Rockland niggas know the means of cream. Kellyanne be thug and it seems the king. Got PJ niggas in Cabrini green. Hot chicks down to do anything. In a cocktail bar, when I met you, I picked you out, I should.

this romance.

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主角拥有青春靓丽的外形、超高的演唱技巧，以及可以延伸5个8度的超强嗓音，更是集结了词曲制作于一身的全才歌手。没错，他就是 Debella Morgan。我们即将分享的是他带来的这首《Dance with Me》，别犹豫，和他一起跳舞吧。Debella Morgan 从小就有音乐人的天赋， 他深受于教会家庭的洗礼，对 Stevie Wonder、Whitney Houston 和 Lionel Richie 等音乐相当着迷，自己则是在3岁学琴，8岁便开始创作，甚至还在500多人的现场登台献唱过。15岁时 ，Davila 已经夺下了 Miss Black Teenage World 的后冠，随后进入艺术学校继续钻研古典和爵士发声等课程。在这期间，他所学习的对象包括 Patti LaBelle、Aretha Franklin、Billie Holiday 和 Sarah Vaughan 等出色的乐界女伶。之后 ，Davila 前往洛城发展，顺利在国际音乐比赛中斩获奖项。无法隐藏的充沛才华立即为他赢得了一纸合约，成功站在了闪耀的舞台之上。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为您送上的就是 Davila Morgan 在2000年发表的第3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ance With Me。 Just a photo of you. Just a photo of you. Just a photo of you.

situation got out of h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It can happen.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热爱欧美流行音乐的朋友们对 Jessica Simpson 一定不会陌生。最初，她是在身为心理学家兼牧师的父亲所在的教堂里，通过教会合唱团发掘了自己的音乐天赋。之后，通过青年合唱团的巡回演出 ，Jessica 一举成名，主流唱片公司也闻风而来，使这位有着成熟嗓音的年轻德州女孩顺利成为签约歌手。 1999年 ，Jessica 凭借首张个人专辑《Sweet Kisses》在流行音乐界一炮走红，专辑获得了双白金销量，而主打歌更是一鸣惊人，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热门单曲榜前三甲。之后的专辑《Irresistible》更为她赢得了多方赞誉，而马上送出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Irresistible》。Irresistible 这张专辑结合了流行、节奏、蓝调以及跨界的宽广音乐风格，充分体现了 Jessica Simpson 这位拥有强悍生命力的年轻歌手的成长。整张专辑网罗了 Ronnie Jenkins、Corey Ronnie、Walter A、Rick Wake 等当今乐坛顶尖的制作人共同完成。收录其中的同名主打歌 Irresistible 编曲十分华丽， Jessica 的声音表现力也无可挑剔。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一起来分享 Jessica Simpson 带来的这首 Irresistible。

May you grow up to be righteous. May you grow up to be true. May you always know the truth and see the light surrounding you. May you always be courageous. Stand upright and be strong. And may you stay. Always be swift. May you have a strong foundation when the winds of change shift. May your heart always be joyful. May your song always be sung.